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八篇《昆仑天梯》第八集。 我一直觉得他是上古最后一位神。 就因为他活得长？ 没错，神棍起初有着认知，就是因为彭祖活得长。一直以来他都有这么个感觉，上古的那些神寿命固然是很长很长的，但并非无穷无尽，否则女娲、伏羲、精卫等等早活到现在，所以他们还是有个受限的。而彭祖可能是这些神里边最后逝去的一位，以至于活过了上古，活过了夏商，活在了普通人中间，因而广为人知。再后来卷进山鬼的事儿，他知道了自体繁殖，再回头看彭祖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彭祖不是活得长，是很长。中国古代活过100多岁的人不少，而且越往上古去，人的岁数就越长。据说尧啊，活了145岁，舜活了110岁。彭祖要是只活了120-130年，在当时可不算稀奇，不可能那么有名，还被国人尊为华夏第一长寿。 你怀疑寿数800是真的？他是自体繁殖，也是神族人。还有你强调他是末代最后一位，是有所指吧？ 当然有了，神族人被自然选择淘汰了，这淘汰是一个过程，神族人也有老有少啊，那必然是有人先死有人后死。那考虑到他们的寿命都很长，这先和后啊，那可能会相差好几百年。你如果是皇帝，焚香这件事儿出了差错，有一箱子的关键物件失窃了，你要想办法追回弥补，你会派谁去？ 最精明能干的那个人？ 嘿，小恋恋他，你这脑子挺灵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长了个憨脑壳呢？再精明难干，他活不长有什么用啊？ 最年轻的那个？ 哎，那必须呀。皇帝一族长居中原，但蚩尤族人流亡，进的可是湘西、贵州、云南这种当时的绝地，皇帝一族根本就不了解，而且箱子又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这儿藏一件，那儿收一件。他找回箱子，找回凤凰翎，那能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吗？再加上这时间越长越难找，因为知情人陆续都死了，而这个秘密根本就没有向后人透露。这版图一会儿广西，一会儿湘西，一会儿昆仑，想把这些全部都串联起来，捋出个头绪，嘿，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别说彭祖寿数800，再给他加个800，他都不一定能做到。而中国人的习惯是上一代没做到的事儿，他总会交托给下一代。 哦，你的意思是彭祖的后人也被卷进来了，这个后人就是你？仔细一想好像有点道理，还早有端倪。神棍能识别山胆的真假，而山胆认神棍，随着探险的深入，神棍时不时会做梦，这些梦至关重要，得以串接起来看似毫无关联的碎片。也许那些并不是梦，而是神棍逐步被唤醒的记忆。 那你追寻那口箱子，最终的目的是要焚香？ 美莹是要靠这口箱子活命，神棍却是要焚香的。箱子焚毁了，美莹还有命在吗？这种时候很难不自私。 哎，不知道，我没什么想法。其实我现在最想做的是找到那七块兽骨，引出我朋友身上的凶险。那七块兽骨我是确实想烧掉的。 箱子里物件的材质都很特殊，单纯损毁是毁不掉的，放进箱子是必经的程序。说到底，想烧兽骨也得通过那口箱子才能烧吧。 你要是担心这件事会影响邝小姐，哎，我听说邝小姐昨天晚上见过葛大先生了，葛大先生还送了她一句话。 是什么？ 好命，有贵人相助，可过坎，过劫。 江恋愣住了，有点不敢相信。过了有好一会儿，才嗫嚅着嘴唇问了句：“ 葛大先生的话应该没错吧？” 甘爷若是能多活几天，亲耳听到这话，走也会走得欣慰吧。 神棍回房前欲言又止，磨蹭了好一会儿才拜托江恋：“ 今晚这件事你就先别和孟小姐说了。”“ 为什么？”“ 嗨，她要是知道，你觉得对一个有可能会去烧山胆的人，山鬼会怎么做？”“ 会怎么做？” 送走神棍之后，江恋就这问题想了很久。 千姿大概不会太在意的，毕竟山胆这东西除了能克水晶之外，对山鬼来说好像毫无作用。但千姿那七个妈就很难说了，老人家趋向保守，东西宁可安稳藏着也不愿轻易去动，更别提是要烧了。彭祖的后人神棍有什么天赋异禀吗？就目前看来，真的是普普通通，平淡无奇啊。进凤凰眼时还险些丧命恶口，如果他想焚香，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难吧。 第二天一早出发，陶田调来了两辆车，一辆七座大 SUV 坐人，另一辆坐备车兼装载各种装备。他还给神棍带来了不同版本的《山海经》及注解，另有几本书是讲彭祖的，估计是神棍昨晚提了要求。神棍显然是一夜没睡好，带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江恋还以为他是被认祖归宗这事儿给激动的。路上跟孟千姿聊天才知道，昨晚神棍回房之后还跟他聊了很久。原来神棍经常念叨的那个阿慧，原名阿木里，是黑苗古王的传人。这里头还有一个叫人扼腕的故事。当年段文熙拜访黑苗古王时，察觉自己的年轻助理跟阿木里暗生情愫，曾委婉提醒过他，苗女善骨，尤其是黑苗女人，能别沾惹就别沾惹。助理满口应允，段文熙也以为就此无虞，但他低估了年轻男女之间的情爱之热烈，那助理压根也没有听进去，觉得即使被落骨也没什么可怕的，苗女落骨都是去惩罚负心人的，他言出必践，一心一意，有什么好畏惧的呢？黑苗之行结束之后，那助理要返沪继续学习，段文熙也另有行程，两人便在昆明分手，没再联系了。直到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段文熙才听说那个助理已经死了很久了，死因是骨发而亡。段文熙略一推算日子，就知道是在黑苗时种下的情孽，那助理必是跟苗女卿卿我我，回沪之后又见异思迁。虽说是那助理私德有亏，始乱终弃，但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段文熙深深地后悔自己把无辜的人带入黑苗，从此再也没有聘用过类似的助理了。这是故事的前半段，而故事的后半段是孟千姿昨晚才从神棍这儿听说的。 那助理并没有背信弃义，他完成学业之后，按照约定的日期还提前了一段时间，跋山涉水又回了黑苗村寨，想给阿木里一个惊喜。然而物是人非，此时古王已经过身，而阿木里于几个月前的一次外出时突然失踪，再也没有回来。那助理没办法，便在阿木里的旧居住下，一心等他回来。没想到没等到阿木里，反等来了自己的死期。阿木里的蛊毒那是闹着玩的吗？可怜那助理一辈子斯文腼腆，文质彬彬，从未做过一件坏事，却落了个肠穿肚烂，屎尿横流的不堪下场，在寨子里足足痛爬了有三天三夜才死，算是被无数蛊虫活吃了的，连骨头都被钻石的千疮百孔。寨子里的人都很同情他，却束手无策，也是天要他死。若蛊王还在，也许还能试着去解开阿木里的蛊，但蛊王偏偏又已经死了。那助理被埋在了寨子外头，不到一年，坟头就覆满了青草。又过了一年，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住得靠近村头的一户人家忽然听到暗夜里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凄厉哭声。那家的男主人心头发毛，便提了马灯出门来看。在那助理的坟茔边，他竟然看到了失踪很久的阿木里。据他说，阿木里外出的时候还是一个娇俏的少女模样，现在完全像是个妇人了。他披散头发，穿着汉人的褂裙，一身脏污，土坟已经被他硬生生拿手扒开了。黑苗下葬不实行棺木，而且那助理又是个外人，当初只是拿着苇席草草裹了入土的。这么久了，山里气候又阴湿，苇席早已经朽烂成泥，跟骨渣泥壤烂在了一处。那男主人看到阿木里痛哭流涕，拿手抓起坟间泥壤，一口口吞咽下肚。天上落雨，阿木里的嘴角挂下一道又一道被雨水稀释了的黑色泥污，极其可怖。那男主人吓得跌坐在地，马灯咕噜咕噜滚出了几丈远，油火泄出，把那一处的草地都烧着了。男主人赶忙脱下衣服扑打，好不容易扑灭，又想起阿木里，抬头去看，只看到夜色里阿木里跌跌撞撞往外走远的瘦削身影。那助理的母亲还在上海，体弱多病，无人奉养。阿木里去了上海，一度当了舞女，给多病的老太太送了终。再然后，多事之秋，战况吃紧，跟邝家举家避难一样，他也避祸去了河南的一个小山村。但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太多的金银细软，却带了口棺材随行。就在那个小山村里，他为自己择了穴，安排人把自己活着钉入棺材，以性命下了血蛊，诅咒害自己的人不得好死。几十年后，游历到此的神棍遭遇了蛊虫，经历了一番大战之后，拿屁股把蛊虫给坐死了，还看到了因着地质灾害而被掀翻的棺材盖。棺材盖上有阿木里死前刻下的诅咒：陆灵一脉绝于三代。车子已经出了市区了，公路渐渐开阔，远山的轮廓自意抹化于疏朗半空。江恋调了调耳机的音量，点击孟千姿发来的又一条语音。 你知道阿木里出什么事了吗？太夸张了，他好端端走在路上被一伙人给打晕绑走了，而那伙人居然是盛家人，九灵盛家。盛家的陆灵在那段时间断了带，当家的给了下头的人一些钱，让他们去妓院里或者人牙在手中买一个女人来，好溶血行蝶变，把这血脉再给续上。但是那几个人渣把钱拿去赌了，没了钱不好对当家人交代，居然鬼迷心窍，把主意打到了路人身上，想随便绑一个。阿木里正撞到枪口上，堂堂一个蛊王传人，要是正面对抗，那些人哪会是他的对手？ 但人生经常是这样， 阴沟里翻大船，平地栽种车，就好比段太婆，一时传奇，谁能知道终结在阎罗手里？ 我要知道盛家是这样的人，我才不会让山鬼给他们搞什么不探山主。 江恋笑着，车里太安静，说句话人人都能听到，所以他一直在给孟千姿打字。 也不能这么说，盛家也有好人。 阿木里就是被抓去给陆林续的贷，我估计那时候他身上也没骨了，一身本事使不出来，只能假装听话，为盛家生下了女儿，然后等看守松懈了才逃了出来。但是他真的也是豪狠，陆林一脉绝于三代，那是把自己的女儿、孙子辈还有重孙子辈都给诅咒了进去，可见他有多恨呢。还有神棍跟我说，现在他认识的那个朋友就是陆林的第三代。 可以解吗？ 说是古虫死了，大概解了大半了，但神棍对黑苗也不了解，那之后还特意去了黑苗村寨，可古王也断了代，没人给他解惑，他不敢打包票，一直担心会不会还有后遗症。还有啊，他觉得盛家九灵，陆灵为尊，陆灵绝了，其实就等于九灵都绝了，树倒猢狲散嘛，重要的那一脉绝了，其他的还能。 语聊就到这儿了，没信号了。江恋抬起头看视线里越来越近的苍茫山头， 陆灵一脉绝于三代，这绝的是人还是灵呢？其实九灵盛家如果没了灵，也就相当于泯然众人，不存在了。 冥冥之中，江恋有一种感觉，焚香这件事儿，也许一定是会发生的。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